瞅电灯泡啊，你得博览群书，是不是啊？《黄帝内经》是吧，《本草纲目》是吧，和这些研究《黄帝内经》《伤寒论》的大家啊，你得读书啊，向祖辈向先贤先圣们请教啊。那你也不能光闭门造车光读书啊，是吧？那不纸上谈兵了吗？实践啊，老夫子说，学而不思则罔啊，思而不学则殆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啊，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。说一边学习哎，一边思考，一边在人的身上来实践结果，是吧？而且呢哎，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，起到作用效果，验证了你的学习，哎，这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啊，很快乐的事情。当然这个快乐是要伴随艰辛的啊，是要伴随艰辛的啊，不是说你看完两本书你成大夫了，不是那么回事啊。好了啊，回到别跑题啊，回到今天主题啊，说说传统西医学对肝脏的认识啊。你看我一旦慢条斯理的说这话，这就是提纲了啊。你看那个好多人听我课都记笔记的，哎，传统西医学对肝脏的认识，哎，这接着提纲啊。肝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啊，解剖学有个肝啊，有个肝啊，你到那个早市啊，菜市场啊，你说来给我买块肝啊，回家溜肝尖啊，尖椒炒肝啊，叫春不食肝，是吧？说不对啊，我们老祖宗讲啦，吃啥补啥呀，是吧？老祖宗讲的吃啥补啥，对不对？对一半，叫食补胜过药补，是不是？哎，但是春天是肝经当令，你春天吃猪肝羊肝，记住了，你吃的是死肝，就会让肝脏之死气伤到你的肝，这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哦，一定要明白。你就像中国人讲这个事儿，说人家过寿啊，大喜大喜大吉大利的日子，是吧？都希望长寿长寿，完了你说升官发财送你个棺材，你说谁过生日都是寿蛋糕长寿，你嘣本个棺材来，哎，所以这中国人叫忌讳，是不是啊？同样的道理啊，是吧？你吃那动物的肝脏，你冬天吃夏天吃秋天吃，你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，唯独这春天不让吃，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春不食肝的道理。包括你冬天的时候别吃腰花啊，你但凡你到那大饭店，哎呀，说这个吃个腰花补补肾吧，你哪个季节吃都行，就是冬天不能吃。哎，为啥？因为在你这个脏腑当令的时候，春不食肝，夏不食心，哎，秋不食肺，冬不食肾，就不让你的脏腑吃到动物内脏的死气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这个不是什么封建迷信啊，不是的，这跟细胞酶是有关系的啊。哎，所以这个叫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而且这个不是封建迷信的传说，是中医食补的原则，春不食肝啊，这大家把它知道啊。那么肝脏是人的最大的消化腺，是吧？那么已知的，就大家伙都知道的，肝脏的重要功能就是生产制造胆汁儿，胆汁儿啊，是不是啊？老百姓的话苦胆，哎，对了，苦胆。哎，这胆汁什么色的呢？黄色的，是吧？做胆囊手术，装手术完了放个引流管，那个你都看着了，是吧？那胆汁过滤出来的跟豆油似的， 那跟豆油色似的。构成胆汁这个颜色的成分叫胆红素。啊，叫胆红素。所以说你肝脏好不好，从西医解剖学、生理学和病理学的结果来说，就得看你这肝儿能不能制造胆汁儿，这个胆汁儿能不能正常的发挥效应。哎，从哪儿看？从三方面看。三方面看啊。第一方面，大便。啊，健康人的大便的颜色是黄色的。是吧，老百姓的话，黄金塔，对，黄色的。为啥黄？胆汁决定大便颜色。所以得胆囊炎的人，胆结石的人得了，大便变成白色的、绿色的了。为啥？胆汁堵了。这是第一个啊，排便的颜色，排便的颜色决定你胆汁通不通。哎，这是个信号啊。第二个颜色，皮肤。啊，大家经常听过这个病叫黄疸性肝炎。说啥叫黄疸呢？是吧？说那现在那个大姑娘小媳妇儿想让自己漂亮抹粉儿，是吧，长得挺老黑，抹上粉儿白了，呵呵，白了，是吧，那黄疸呢就抹胆汁儿呗，是不是啊，抹胆汁儿呗，就胆汁儿憋到皮肤里，皮肤发黄，人那个皮肤啊像黄表纸一样的颜色，黄疸了，这就是胆汁儿不通憋到血里了。所以黄疸是血液当中胆红素超标，是吧，这得到医院抽血化验，但是有经验的医生看你脸色就知道了，是不是啊，最明显的地方周开眼皮看看你那眼睑，哎，看看你那白眼珠也变黄了，这都叫黄疸啊，黄疸，这第二个现象啊。第三个，吧嗒吧嗒嘴，嘴苦不苦啊，嘴苦不苦啊，徐老师这个我听过，是不是啊，徐老师讲过呀，嘴苦有心火呀，对吧，哎，苦味是入心脏的嘛，对吧，哎，告诉你，嘴苦不苦是跟心脏有关的，但是直接原因就是胆汁儿，哎，直接原因就是胆汁儿梗阻啊，什么原因啊，这在日后节目当中我还会讲，其实前几天也讲过啊，哦，心脏君主之官，肝脏是将军之官，是不是啊，哎，肝脏是将军，心脏是皇上，是不是啊，这打败仗打这个胜仗，他第一个掉脑袋的不是皇上，对不对，是吧，冲锋陷阵的是将士，是不是啊，所以打仗啊，第一个受伤的是士兵，第二个受伤的是将军，最后才到心脏这儿呢。哎，所以有的人，哎呀，我一着急一上火我就嘴苦啊，对呀，你起心动念，心的欲火一起，心脏是皇上，他什么事不用亲力亲为，谁干呢？肝胆，肝脏将军之官，胆囊中正之官，是不是啊，中正之官，所以这胆囊去办这件事儿，是不是啊，哎，胆汁去办这件事儿，所以说你这面着急，那面胆汁就得迟迟分泌，是吧，所以嘴就苦了啊，是不是，为什么苦呢，就是你的血液当中，你唾液当中，你体液当中胆汁浓度就高了，是不是，哎，所以啊，西医这个兴奋剂的检测，你大家注意啊，你看那个奥运会兴奋剂检测查尿啊，你以为查尿里边是啥呀，啊，你以为给你查尿糖呢，啊，不是，他就查尿里边的酶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查尿当中的胆红素，哎，你尿液当中好多的酶量超标了，说明你吃兴奋剂了，你兴奋剂先让你哪儿兴奋，先让你的肝胆兴奋，因为肝胆生产的活化酶和这个胆汁儿，它是你生命的兴奋性和活力的表现，所以说你注意，你看那打蔫儿的人，那肝儿啊胆囊都小，你看这人特兴奋啊，你包括就像我这样的人，哈哈，我这些朋友也好同事也好一起吃吃饭，大家说你这 徐老师，你不喝酒说话呀都兴奋。我说对。啊，为啥呢？你这样的人他肝脏的胆汁分泌能力就强。是吧？西医分体质叫胆汁质。哎，胆汁质。A 性性格拔尖儿兴奋转尖冲。是吧？北方话叫嘎不溜丢脆不墨迹。是吧？就是胆囊将军之官好。你但凡什么事你说你让我呀，哎，给人这个前想二百年后想二百年在那琢磨，做办不了这事儿。啊，憋屈出病来了，是不是？哎。所以这是传统上对肝的认识啊，肝脏和胆汁的关系。哎。那么你但凡有这方面毛病的，春天就得养肝啊，大便不够黄，皮肤倒挺黄，嘴里老是苦，哎，你就得什么呢？来养养肝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富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银阳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春季养肝八件事儿。咱们今天呢来接着给大家伙说春三月肝脏的脏腑调养。说了这个生理解剖学上的肝脏。说了肝脏的第一大作用。肝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。生产制造胆汁儿，这个胆汁儿啊，它能消化脂肪，啊，使脂肪乳化，哎，溶解于水，而后呢被人体所吸收，啊，这项功能可了不得，所以大家你要知道，人得了一种病，啊，这种病叫脂肪肝。早在20年前30年前人们不把这个当病，是吧？也是因为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，所以很少有人得脂肪肝。那得糖尿病呢就更是凤毛麟角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老年人呢，啊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，糖尿病的发病几乎占到了半数，是吧？那么一说糖尿病，很多人首先想到吃糖，啊，说糖尿病都是吃白糖得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啊，其实大错特错。而实际上，糖尿病的形成，告诉大家伙，和肝脏是密不可分的关系，是吧？大家注意啊，在西医糖尿病的病理学当中就解释过，糖尿病是因为胰岛素啊分泌不足了，相对不足或者绝对不足。相对不足就是分泌的少了，绝对不足呢就是干脆不分泌了，是吧？那这胰岛素干什么的？哎，胰岛素它能把人多余的糖啊，把体内多余的葡萄糖转换为糖原，哎，转换为糖原干什么？储存到肝脏。大家伙听着啊，储存到肝脏，这是多余的糖。所以有了胰岛素你就不会得高血糖，是吧？为啥呢？多余的糖被储存了，啊，被储存了，存哪儿了？存到肝脏。那当你不吃饭的时候，血糖低的时候怎么着了？哎，肝脏里边的糖原拿出来分解变成糖给人持续供能。所以糖尿病人你一定要知道，你的保健预防，你的养生调养，你糖尿病的健康长寿，你不是吃多少降糖药，也不是扎多少胰岛素能解决的，而是第一，血糖别高了，那就一次别吃太多， 吃饭甭吃太快，它就不高了呗。二一个呢，血糖高了叫酮症酸中毒、肝昏迷，对不对？这都知道高血糖危害，得并发症、眼底出血，是不是啊？等等，皮肤瘙痒、感染。而低血糖呢，直接休克，对不对？所以糖尿病别饿着啊！糖尿病一饿，低血糖突突了啊！你看现在中青年人上班那族啊，晚上熬夜，早晨不起早，早晨不吃早饭，上班上到中午十一点，饿得直突突，低血糖了。我告诉你，你都在人为的制造糖尿病啊！人为的制造糖尿病，为啥？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是高血糖，胰岛素少了，是不是啊？糖原存的不够了。那么还有一种叫营养不良型糖尿病，就是这种不吃早饭的。你看不吃早饭得胆囊炎，得胃炎，这还有一个老不吃早饭，饿得中午低血糖了，得糖尿病，是不是？这问题出哪儿了？哎，这问题都出在肝脏制造生产胆汁儿。另外糖原存在肝，所以代谢类疾病它不是啊老哥一个啊，它是协同作战的。所以我常讲啊，糖尿病、脂肪肝、痛风啊，这老哥仨是不分家的，是吧？你说我胰岛素没问题，得脂肪肝了，那你肝里就存不了糖原了，你照样得糖尿病。所以脂肪肝就是糖尿病的预备役部队，你得完了糖尿病一定会得脂肪肝，你糖尿病脂肪肝都得上了，离肾衰竭、尿毒症、痛风不远了。这是人的三大脏腑功能，肝脏、肾脏啊。说那胰岛呢是什么呢？是胰腺呢？是胰子呀？我们中医把它称之为脾脏啊，把它称之为脾脏。所以中医的脾是运化，你不要老想啊，我那个脾啊我可以切扔了，那不对，那不对啊。所以中医的脾脏和西方医学解剖学的那个脾脏的器官是大不同的啊，胰腺也归于脾啊，都是运化的作用。所以这是咱们对上节课知识的一个温习啊，温故而知新啊，可以为师矣啊，老知识多咂摸咂摸，你就能得到新的知识点。哎，得到新的知识点，疾病的预防、康复与治疗就得到了新的突破点，是吧？今儿呢，咱们接着说肝脏的第二大功能啊，这都是西方传统医学从简单科学角度的认识。肝脏的第二大功能叫解毒啊，叫解毒。中国有句老话啊，叫冤家宜解不宜结啊。你看那个西医他没有解毒，西医叫消毒，是不是啊？你看现在这个打针的针管啊、针头啊，那都一次性的，是吧？我小的时候倒推30年，我们小的时候，你卫生院呢、大医院呢，针管子、注射器、点滴瓶子，怎么着？搁大闷锅，是吧？勒上气压阀，那都是高压锅，是吧？高压蒸汽杀菌灭毒，对吧？哎，这叫杀菌，啊，这是西医的杀菌啊。中医不讲打打杀杀，啊，中医不讲打打杀杀，啊，这也合了咱们中华民族的，啊，传统，啊，中国人讲。以和为贵啊，特别我刚说那句话叫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哎，所以中医呢它是解毒，说怎么解毒啊，哎，就是化解毒素，包括给大家讲了，是吧？啊，中医中药老话说叫是药三分毒啊，一说毒药大家就想到耗子药，哎，但是中医的毒药不是耗子药，中医的毒指的是偏邪之性、汇聚之性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说这人眼睛真毒啊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这人是个骗子。你看，你没有生活阅历，让人骗了还不知道呢。所以眼睛毒，叫毒聚慧眼， 具有穿透力，具有渗透性，叫入木三分，是吧？外行听热闹，挺热闹啊，内行人听门道，耳朵毒，哎，道理都在这儿呢。那眼睛毒耳朵毒是中毒了吗？不是，是读句专注汇聚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肝脏的解毒的作用就是把它分解，把它化解，是吧？哎，那么酒精肝、病毒肝，是不是化学药物性肝损害，你那肝就不能化解，就孤堆了，就什么呢？堵车了。哎，正所谓气滞血瘀，瘀而成结，就这么个过程。哎，所以这是肝脏的解毒的能力，一定给大家说清楚啊。肝脏的解毒的能力，就是在肝脏里进行什么呢？疏解分解，把它疏导开，把汇聚的给它打碎了，就这么个作用，是不是啊？但一旦呢，僵硬了、汇聚了、结节了、咕堆了，就中毒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呢，你在这个西医病理学啊，西医病理学纤维镜下，你看那个肝脏的那个细胞结构啊，健康的肝是有弹性的，纹理是清晰的，啊，质地是均匀的。你病态的呢？病态的肝是扭曲的，是吧？肝硬化呢，肝是鼓包的，是吧？所以肝硬化不是肝它硬了，是肝失去了调达疏解能力，它僵了。它表现的是一种硬的形态，失去了柔软，失去了弹性，啊，而不是肝细胞当当硬，造扔到地上水泥地砸个坑，不那么回事儿，啊，不那么回事，就失去弹性。你包括动脉硬化也是，是吧？动脉硬化就是动脉失去弹性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说动脉那个冻冰了的，不是啊。这个大家就是读中国的文字，一定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，啊，不要读表面的意思，那就去题千里了。这些大家明确啊，这是肝脏的这个解毒的能力啊，所以肝脏好，人体内没有毒素的蓄积，没有毒药的蓄积啊，这大家把它搞清楚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，本品是以蛹虫草、黄芪、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。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春季养肝八件事儿，说过了传统肝脏的啊，传统西方医学对肝脏的重大消化器官啊和肝脏解毒的这个认识，今天呢，咱们说点高科技啊，说说现代西方医学深入研究肝脏和类风湿、高血压及甲状腺疾病之间的关联啊。这个呢，要是在医科大学的课里是一个主题就够讲一节甚至两节课的。啊，但是咱们今天把三个主题放一节课讲，为啥？啊，因为咱们不是给医科大学的学生上课，对吧？你就算医科大学培养出来每年全国，啊，60万医学生啊，每年有60万医科大学的学生毕业，啊，能有20-30万当大夫啊，剩下那20-30万，啊，可能就从事与医疗无关的工作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读过医科大学的不一定是大夫，但是作为一个好医生，你必须是医科大学毕业，科班出身，加上深入研究，是吧？系统学习。所以咱们这个知识就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，是吧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这人向来不越俎代庖，是吧？一拨了脑袋，大夫不行，就我行，那能成？不行啊！医院的大夫是治病的，咱们是给百姓说病的。什么叫说病的？ 是我叭叭叭一说，得把你说明白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哪是沟，哪是坎儿，是不是啊？哪块是陷阱，哪块是大路，让你自己去选择。所以这就叫知识就是力量，科学就是生产力。所以医疗保健离不开科学科普的宣传。所以都是成年人啊，我们这个节目是给成年人听的啊，不是给孩子小朋友听的啊。啊，有时候我的言语可能过于尖锐啊，语气呢过于这个犀利了，是不是啊？但是良药苦口啊，我只希望我的健康知识，我的言论能让你明确病是自己造的，想健康也得自己造出健康的生活来。所以人是生命的主人啊，这就简单这么一说啊。说主题啊，说主题。第一个，这个类风湿不是着凉得的病，不是受累得的病，是憋了八屈得的病。类风湿的致病原因，现代西医学研究叫类风湿因子。而这个类风湿因子就是肝脏的免疫复合物，是肝脏免疫失调产生的。所以我给大家一个不花钱花小钱治大病的方子啊，哎，就是你得类风湿了啊，你又吃激素了，你又扎封闭了，你搞了一溜十三招又免疫疗法没整好的，到中药铺买一样很便宜的中药，甚至便宜到现在很多中药厂都不愿意生产了，是吧？什么药？当归丸，养肝和血的当归丸。买不着当归丸，买什么？买养血安神片，比当归丸稍微贵一点哦，贵也没贵几块钱啊。说这东西就能治类风湿啊？它上面咋没写呢？它上面没写，说明它生产这药的药厂没文化。它不代表咱们老祖宗发明中药的时候没文化。既然类风湿因子是肝脏产生的免疫复合物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，叫肝血失和，那么养肝和血的药就对类风湿都有作用。那换句话说，你吃上养肝和血的养血安神片当归丸的时候，你别忘了你得调和肝血。说咋调和肝血呀？别累着，别气着啊，睡好觉，吃好饭啊、哦、啊，这是类风湿因子和肝的免疫之关相关联啊。想调肝的免疫力，先得补肝，哎，补完了之后怎么的？疏肝，这是第一条啊。第一条，类风湿因子和肝脏免疫关系啊，中药吃当归丸或者是养血安神片调和肝血啊。食疗保健吃什么？姜黄丹参，哎，来疏肝理气，调化学性肝损伤的肝脏的保健啊。第二主题啊，也是现在的这个人类健康的头号大敌了，对吧？啊，高血压病啊，这几年高血压病的风头有点减了啊，都让糖尿病给抢了，是吧？那原来得高血压病还挺害怕，现在好多人得高血压病没啥事儿，不是糖尿病吗？哎，不是糖尿病行，因为糖尿病耽误吃饭。你看，哎，咱们好多这个中国人呐，还是有一定惰性的啊。你只要不耽误我吃饭啊，就没事儿。吃饭的家伙给我报废了，就麻烦了。所以现在好多人怕得糖尿病，哎，得糖尿病啥都不敢吃了，其实也没必要啊。得糖尿病也该吃啥吃啥。糖尿病啊，很多不是吃出来的啊，啊，改革开放啊，近三十年，啊，糖尿病是跟饮食有关啊。改革开放这后三十年，是吧？啊，两千年往后的这个糖尿病啊，更多的是劳累和情志，啊，竞争来的糖尿病啊，压力大，劳累多，是吧？你包括现在，谁家过年还大鱼大肉的吃？没有，是吧？这说明已经在和国际接轨。啊，你包括到国外都是，你看那国际大富豪、大财团老板，哎，都是健身。高血压病和肝有什么关系呢？ 是吧？我给大家讲过高血压病的中医辨证，是吧？痰湿厚重型、肝阳上亢型、肾精不足型，对吧？咱们分过型。哎，而和肝有关的就是这肝阳上亢型啊。现代西医已经认可啊，就是肝脏分泌的这个肝素啊。大家都知道，肝素是抗血凝的啊，长血栓打肝素，要不长血栓呢？还有分泌的这个血管相应的这个影响血管紧张素的。啊，这都和肝脏分泌的这些细胞酶有关，是吧？你生气血压就高，哎，你放松血压就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情绪影响血压，哎，这都和肝有关啊。所以肝阳上亢型高血压就是肝风内动，啊，你包括女同志的经前期综合症，啊，来月经前很紊乱，很烦躁，我给开点小药，我说你吃点丹参片吧。我一说丹参片，哎，我没心脏病，我吃什么丹参片？我说里边有丹参。是不是啊？一味丹参共同四物，就丹参就相当于四物汤理气的，所以加上姜黄就更好了啊。所以说女同志啊，有经前期紊乱痛经的，是吧？你说我不想花大钱，那你就花个十块八块吃点丹参片，就能达到调理作用，是吧？能达到调理作用。哎，这是第二条啊，下面说第三个啊，甲状腺，甲亢是气出来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甲减呢是憋屈打蔫出来的啊，所以甲状腺既能亢进和减退，那现代医学也在研究肝脏和肝功的关系啊，和人的肝脏功能啊和肝脏功能的关系啊，啊，这个呢在西医学现在是补微量元素啊，用西医包括手术啊，包括点131啊，但是呢都不是双向调节啊，真正的双向调节，甲亢的吃什么？吃知柏地黄丸疏肝啊，甲减的吃个桂附地黄丸补肾啊，补肾阳就是补肝阳啊。甲状腺一个要补息啊，一个要补息，一个要养肝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。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春季养肝八件事儿，哪八件事儿啊？一，要补肝血；二，要理肝气；三，要平肝潜阳除肝风；四，要化掉脂肪肝、动脉装韧化斑块，化解肝脏的湿气；五呢，要激活肝脏的转氨酶；六呢，要排除肝脏沉淀的垃圾，是吧？七，要让我们的肝开窍于目，上窍通达，眼睛亮。八呢，哎，肝主人一身的肌肉，从我们运动的骨骼肌，到消化的胃肠的平滑肌，到循环系统的心脏的肌肉，乃至于动脉血管的平滑肌，啊，让一身的肝脂所主的筋能够屈伸通力，哎，不利了就会得痹症。哎，所以第八个就要什么呢？养肝脏之筋，除肝筋之痹，哎，解除这个痹症，这是咱们养肝八件事儿。啊，要做好的八个工作，啊，在这个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季节啊，五脏在四时之始啊，在肝脏的调养的黄金季节啊，养好肝脏啊，一身轻松啊，一身轻松啊，来给大家接着说说肝脏的养生的这些常识知识啊，上回呢说了。现代医学研究啊，肝脏与现代慢性疾病的关联 啊，我给大家举了三类疾病啊，类风湿因子和肝脏的免疫的关系，高血压病和肝脏气血阴阳调和的关系，是吧？甲状腺的结节啊，以及甲亢啊、甲减呢，甲状腺疾病和肝脏的啊阴阳之间的关系，是吧？你肝阳上亢叫甲亢啊，哎，你这个什么呢？啊，出现了这个肝气不足、肝气郁结，你就要甲状腺减退。哎，所以虚则补其母啊，实则泻其子，是吧？这是咱们上回知识的一个复习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将着眼传统中医药文化和现代中药的啊。现代化，是吧？你中药也不能老是这个一个砂锅熬药汤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太落后了，是吧？你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啊！你得什么呢？超低温临界萃取，是吧？所以呢，现在这个韩国啊，还有日本啊，还有一些欧洲的一些国家，哎，人家那个中药。啊，已经不再是绕铺抓饮片、砂锅熬药汤了啊！啊，已经走在了什么呢？世界的前列啊！啊，你包括咱们国家现在好多这药房啊，原来是抓中药回家熬，啊，满小区啊、满楼道啊，好家伙，都是那中药熬中药那臭味儿，是吧？哎，现在呢不成了，哎，你现在呢这个正规的是吧？哎，有一定规模的中医院。啊，中医院，哎，都有专业的什么呢？制剂室，哎，中药给你炮制成什么呢？这个口服液啊，颗粒啊，啊，这个超微粉呐、啊，啊，丸丹膏散啊，直接给你什么呢？配好了，是吧？这个医药产业啊，你就是为人民服务的，啊，解决人民的苦痛。你还得让人什么呢？方便，啊，所以真正的中医药文化叫为人民服务啊，服务于大众的生活啊，服务于大众的生活。肝脏的传统概念上的肝，和西医解剖学上肝脏这个器官啊是大不同的，啊是大不同的。中医的这个肝脏的这个概念呢？啊，包括脏象啊，啊，要更大，要更广，啊，影响的面儿呢，它要更全一些。所以传统中医药文化怎么认识咱们这个肝呢？哎，开篇中枢第一句话，叫肝脏将军之官，谋略出焉。啊，这大家伙听着啊，肝脏将军之官。谋略出焉，所以这一个人呢，你有多大能耐啊，跟这个后天学习啊有关系啊，但是你再有关系，你先天的那个肝的脏腑就很绕啊，说白了你那个先天呢就是个煤球，是吧？你这个先天的资质啊，啊，你就是个砖头，是吧？李白那个诗里叫铁杵磨成针，拿铁棍能磨成针，我给你个煤球，我给你个砖头，你给我磨成个针，我看看是不是啊？所以磨砖难成镜，你是砖头瓦块，你磨一百年也磨不成铜镜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那个是金子它才能发光，你是煤球你就只能烧开一壶水，所以人这个先天呢有区别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它的后天呢，那区别就更大了啊，区别就更大了啊。所以啊，人有多大能耐，是吧？人生这辈子有多大成就，哎，就看你的肝脏 哎，看你肝脏，所以叫肝脏将军之官，毛略出焉，啊，这叫先天。那反过来呢？后天，啊，后天，啊，你天天熬夜，你就耗肝血；你过度劳累，它又伤了肝的阳气，是吧？哎，回过头来呢，情志失调，老生气，气滞血瘀，肝长瘤，是吧？这些可都不是先天爹妈给你的病，啊，你不要一提胆囊炎遗传，是吧？啊，一提近视眼遗传，是吧？完了这个一提腰椎间盘突出遗传，哪那么多遗传呢？这些都是后天的病，啊，我们把它叫后天的生活行为性疾病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呀，人得病，人健康，啊，人长寿，人短寿夭折，这都是有原因的，是吧？可不是稀里糊涂的说听天由命，是不是啊？那不是，是吧？那都是活了胡了八都的人。所以科学调养，采取中医健康管理，影响你的生活，我们的目的，哎，就是要恢复人生命的本能啊。这大伙儿听清楚啊，恢复人生命的本能啊，我们做不到超越，是吧？啊，说你爹你娘身子骨就差啊，完了给你半罐的元气，好家伙，你喝完我的牛肉汤了，能让你活一百岁，那都是骗人的啊。上而谋之中啊，中而谋之下，啥意思啊？说你呀，父母给你的元气啊，就够你活70岁，你如果糟蹋着用，浪费着用，活60夭折了。那么我们通过养生，哎，让你真正的实现什么呢？活到70岁这么个目的，这叫恢复本能，绝对不能凭空创造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那今天呢，我接着来给大家说这个什么呢，说说这个肝脏的基础知识啊，肝脏的基础知识。今天呢，咱们在说肝脏基础知识的时候啊，也就进入了这个养肝八件事的这个八节课啊，八节课的这个讲解啊。第一句啊，第一件事啊，叫肝藏血，是吧？我们上回讲了，肝脏将军之官，毛略出焉，是吧？这个肝呢，它决定着人这一生的工作能力、学习能力、实践能力，肝是人的大将军啊。说肝为什么有这么大能耐，影响着人的这个工作能力、学习能力、实践能力啊？哎，因为它藏血啊，因为它藏血，是吧？目得血能视，所以说你得老花眼的，你得近视的，哎，你都要注意养肝血。你肝血不足了，那你的眼睛要出问题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动脉硬化，你看我们原来讲啊，说这医生啊，尤其当外科医生的不能喝酒，说你喝酒啊，到了这个40-50岁啊，你就上不了手术台了。说怎么着了？手哆嗦啊，手哆嗦。你说你写字吧，手哆嗦，顶多字写错了咱们接着重写，对吧？那你手术开刀，你这手一哆嗦得了，是吧？那病人那血管破裂出血了， 是不是啊？那伤口缝不上了，手术割不干净，那麻烦了啊。所以说我们当外科医生的那都知道，那是不喝酒的啊，不喝酒的啊。这个一个是职业需要啊，二一个呢，哎，也是什么呢？哎，外科医生对手术的精益求精啊，尤其是脑外科顶尖级的外科啊，顶尖级的外科，是不是啊？失之毫厘，那差之就是性命啊。哎，所以这是外科水平的要求的不同啊。这是给大家讲的肝藏血啊，肝藏血。肝血不足得什么病啊？我们上回给大家讲了一个重点的疾病，叫低血压病，是吧？低血压病，是吧？这个低血压病啊，我得给大家说清楚啊，非常的难治，是吧？你不要上来，哎呀，低血压啊，调理半年了，是吧？调理两年了啊，我原来呀60、90，现在70、110了。徐老师啊，我什么时候能80、123呢？是吧？你说让我怎么回答？我直接告诉你，我说也就这么地儿了，打消你积极性，是吧？但是我说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能调到80、123，那是骗你。所以有些难于回答的问题的时候，我就举例子，是吧？我举例子，我说你家孩子平时上学就倒数第一，你找个老师补补课，你能倒数第二倒数第三就不错了呗，你还想考正数第一啊？你还想考头十名啊？所以告诉大家啊，你低血压我能给你调上来，能长上来，能让你不得中风，不得脑萎缩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我最高的水平了。你说不行是吧？你说我原来60、90，徐老师，你必须给我调到90、140，行不行？行，10年，你给我10年的时间。所以这个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，这个可绝对不是哪个大夫水平高，哪个大夫水平低，哪个药好，哪个药坏的事，不是的。下者谋其中，啊，说你本身呢就是个半条命的人，我能让你活着。能多活几年就行了，你本来就是半条命的，我还能给你治得满地跑，是给你调养完之后你比那健康人活得还久远，达不到啊，达不到。所以大家别把医生当神仙，大家也别把中药保健食疗别当成太上老君的仙丹，是吧？他是啥？他就是园丁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是吧？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是不是啊？他不可能今儿种瓜子儿，明儿个长出个什么呢？长出头牛来，基因突变也长不出来哦。所以一定要量力而为。所以低血压的人一定要听着啊，人到60岁，你血压还是80、120的，你其实就属于低血压的病人了。你就要预防脑萎缩，补肝血。另外，春夏两季，是吧？夏天出汗的时候，冬天天冷的时候，饮人参五味子酒，敛虚汗，防中风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低血压在补肝血的同时，你是吃饭不好来的低血压，你就调调脾，是不是啊？你是劳累形成的低血压，叫肾精大亏的，你就补补肾，是吧？你说我是缺乏运动形成的低血压，爱咳嗽爱感冒的，你在补肝的同时，你就要养养肺，增加一下肺的收敛之气，肺气足了，气血输布能力不就强了吗？所以肝脏气血亏虚，肝血亏是低血压的主要原因。但是不是说有了主要原因和其他五脏六腑就没关系了？那照你这么说，汽车的主要零件是轮子，你能坐在汽车轮子满地跑吗？它是不是得有发动机方向盘，它得有底盘， 他得有驾驶室啊。所以主要原因是主流原因，主要原因不是完全原因，一定要协调。反过来呢，脑萎缩形成的低血压，这人老打蔫儿，是不是啊？干啥都没意思，天天老想自杀的，怎么办？说明他的心阳已经不足了。啊，徐老师，我没心脏病啊。我说你没心脏病，抑郁症是啥呀？我抑郁症不是脑神经科的吗？大脑管思维，心脏还管思维吗？我说你那是哪年的知识了？是不是啊？那原来西方医学说大脑管思维，心脏管循环，现在连美国先进的外科医生都了解了，做完心脏移植的人，是吧？做完心脏移植的人，原来呢就是个清洁工，大老粗，只会干活，现在移植完心脏了，开始给他的爱人太太写情书作诗了。后来一调查发现，给他做捐赠心脏这个人原来是个大学教授，是不是？他没读过书，没文化的人，他怎么会写诗啊？哎，所以众多数例的选择啊，众多数例的显示，不光是国际国外啊，国内也有好多心脏移植的人性格大变，而他的性格和他捐助心脏的原来的那个人的性格是大为相似的，所以证明了心主神明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心和思维思考是密不可分的。所以说你得抑郁症了，你以为是大脑来的病呢，是心神。所以给你吃铁皮石斛干啥呢？闹着玩呢，养心神，喜乐出焉。哎，我吃完铁皮石斛不想自杀了呢，是不是啊？你想啥，它是由你学习生活经历所决定的，这个叫软件。而你想啥还有一个硬件，你家电脑再好使，我把你家电闸拉了，你给我上网我看看。而这硬件就是心脏的血气供给。哎，这是给大家讲的养肝八件事的第一件事，肝血亏虚。肝血亏虚直接影响心脏供血，影响人的情绪，影响人的神明。脑萎缩原来我们把它都叫做脑神经科的病，而现在我们把它统称为心脑血管病。所有脑萎缩的人都心脏缺血，所有脑萎缩心脏缺血的人，你那肝脏都会肝叶始薄，就你肝叶变薄了，胆汁变少，气足了，气血输布能力不就强了吗？所以肝脏